于大多数来说特别熟悉的一首歌，来自于郑钧的《阿诗玛》。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在下午之后欢迎你的收听。我不知道别人啊，反正对于我来说，阿诗玛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少数民族的代名词。一提到云南，提到彝族，我就会想起这个名字，想起郑钧的这首老歌。欢迎继续开着收音机收听 FM 九七四的你，戴毅再次向你问上一声下午好。也希望刚才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一个还不错的心情，给我们今天下午一个小时节目开一个好头。 带着的风筝，安静的站着，真实的感觉，梦境般遥远。天边的海水，复杂的眼泪，看你傻笑着，握住我的手，梦 海大鲨鱼这首歌的名字叫喜马拉雅，我去听里面的编曲和配器，感觉听上去很有西域的风格，而且或多或少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说，哎，恍惚好像是听到了西游记里面天竺国的那个兔子精，就是假公主要迎娶唐僧的时候，迎娶驸马的时候，马上要唱的是是谁把你送到我身边。 喜马拉雅雪人在召唤，翻过那雪山还有那大自然，哦贝贝要快留下，就算他说 Oh please don't go， 就给他唱首歌，然后让他和你一起老去大印度，还那么虚空遥远的非洲，汽车去了火焰山， 大鲨鱼的喜马拉雅。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这首喜马拉雅这首歌来自于2016年的一张专辑，专辑名字叫做星耀野，觉得里面的歌都很有趣，而且星耀野这三个字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好像特别有画面感，想要出去野的状态已经分明写在脸上了，是不是说的就是你。所以我也是听到身边很多人都在念叨说，哎，最近要不要趁着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哈，轮休一个假期，连上自己的年休假的话确实可以好好的出去耍一耍。后沙我不知道他今年会不会在2018北京草莓音乐节上出现，但我想不管他们在哪里，在这样一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他们应该也会给出现在的那个地方的听众啊观众带来一次很棒的音乐现场的体验。刚才我们听到是后沙的喜马拉雅，希望也会让特别喜欢这支乐队的听友们从微信平台上面潜水的状态变换一下，选择出来冒个泡。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期三下午的和你一起唱，这首歌充分的给你发挥的空间和能力。 花的心藏在蕊中，把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成为朋友几何，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花香你心海，你的泪晶莹的 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微信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ART Art， 求你不要打听在这个片花当中哭得那么惨那个人。 找个人来恋爱吧。 为了让片花更好听更真实，我也是豁出去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还是带来一首老歌，有请赵咏华、李正帆，好想永远这样。 没什么要急着去的地方，耳边有你柔柔的笑语，身上有午后温暖阳光， 好希望能够永远这样，两个人坐 在脸上，想要把感觉和每一个人分享。你带我飞翔，没有黑夜的地方。爱情总是这样，在恋人的心里藏着太阳。

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晴空少云，午后偏南风四级左右，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较好，适宜外出踏青和赏花。由于光照充足，紫外线较强，出门要注意补水和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少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新华书店网上商城正式上线了。新华书店网上商城将充分整合全国12000家实体门店、全国出版机构和各地大中型图书馆的销售渠道和馆藏资源，为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记者昨晚登录新华书店网上商城，发现除了可以在上面买书看书外，这里还能做读书笔记，通过阅读开展社交等。比如当您读到一本书的时候，它会显示别的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感悟、读书笔记等，能让您发现更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继续来关注，历时4年多的改造，有着70多年历史的红楼影院变身成北京第一家公共藏书楼。即日起，红楼公共藏书楼面向社会征集藏书，今年上半年将试运营。这里的一层是公共借阅区，二层是一些出版社推荐的最新书籍，三层的书架上则是一些已故名家的藏书。此外，藏书楼还有充足的座位，为读者提供阅读的空间。据介绍，无论是新书还是旧书，都可以在藏书楼内免费借阅，预计每天的开放时间将不少于12个小时。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下午的3:33，欢迎继续回到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不停打着哈欠的胖兔子不爱吃胡萝卜，名字好长。这位听友要求一首歌，让你能够精神一下。刚才那首 Fiji Water 还不够劲儿是吗？好吧，看天气不错，心情不错，来一首 Walk the Moon， 祝着 Steve Aoki 的 Back to You 送给你。欢迎继续锁定。 Out in the wild, who wouldn't believe all the things that I saw? I took a high road out in the open under those stars. And all the while, I just got closer to going too far. So now I'm running like a sender free out in the wild. 跟着一起唱这样的歌确实有点难，但跟着一起拍拍手很容易，对吧？Steve Aoki 和来自于美国的独立摇滚乐队 Walk the Moon Back to You。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哎，我真的觉得拍拍手好像感觉我坐着都是进行了一些运动一样，而且我觉得下半时段因为 Back to You 这首歌，整个和你一起唱的下半时段的感觉变化开挂了。好了，还有不到九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来得及的话哈，点一首歌，万一有呢万一在广播里面听到了呢。好了，微信平台可以留言，找到北京音乐广播。